陈果说要数落一下常贤，却只不过是说说罢了。再怎么说，常贤也是出于好意，虽然好心办坏事更加让人郁闷，但是陈果他们无非就是白跑一趟，没拿到赞助罢了，又没有什么损失，这算什么坏事？所以电话里陈果还是先表示了一下感谢，再然后也就简单说了一下明前绿这个赞助拿不到的原因，而后还是问常仙有什么别的好介绍。又在一旁听着电话的曹广成一听就知道星星是白跑了一趟，心下窃喜。他是家世多年的随队记者，完全知道明前绿的赞助是怎么一回事，夏仲天又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早就知道星星找明前绿肯定没好果子吃，此时听电话似乎那边还让他们上门了，这倒是让曹广成挺意外。他原以为让星星吃个闭门羹碰个钉子就不错了，想不到夏仲天还把他们叫了过去，这是好好的羞辱了星星一下吧。曹广成很遗憾无法亲历现场，只能自己脑补开心一下。哪里知道叶修陈果这趟上门固然是被冷落得不浅，但回首也把夏仲天虐了个够呛。这边接电话的常仙也不是傻瓜，明前律师这种情况他是毫不知情的，但是曹广成跟了家世这么多年，哪里会不知道这点并不算秘密的内容，于是曹广成那点恶心人的小心思也就完全被常仙知悉了。但知道了他也只能无奈，这事儿又说不出个什么理儿来，只是这一次他再不会去向这位前辈请教了，答应了那边陈果一声后，准备自己亲自查阅资料帮星星看看。经此一事，常仙也意识到了星星想直接接手家世的赞助其实并不算太容易的事儿。但是常仙也是个脑子相当活泛的小伙子，家世的这些赞助商因为星星是击溃了家世的竞争对手而不方便赞助星星的话，那这些赞助商的竞争对手呢，他们来赞助星星的话岂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竞争无处不在，哪怕商场也是。常仙变换思路，随即开始去找家世这些赞助商的竞争对手，不过这一来就超出了常仙所能掌握的圈子了，东西不是信手拈来，难免要慢上一些。结果他这边结果还未出来，星星这边终于第一次接到了赞助商打来的表示意向的电话，而这电话的来处则正好证明了常仙思路的正确性。飞客，这是一家鼎鼎有名的电脑外设品牌，尤其以键盘鼠标最为知名，而这两件毫无疑问正是电子竞技选手手中最犀利的武器。荣耀联盟如此欣欣向荣，他们这种品牌不来赞助一下才是稀奇事儿。而事实上飞客在职业联盟中就有赞助的队伍，霸图。飞客目前旗下赞助的队伍正是本赛季夺冠呼声最高的霸图战队，而他与家世这边的外设赞助厂商宿舍正是一对争锋相对的商场对手。宿舍选择了家世，飞客选择了霸图，双方赞助的战队也是一对死敌。而现在飞客再次选择要对星星进行赞助，考虑到的是什么因素也就不言而喻了。飞客总部并不在 H 市，在电话取得联系以后，飞客方向和星星进行了两次网络视频会谈。星星现在虽然备受关注，但要说名气和影响力虽然还远不能和霸图相提并论，而飞客给星星拿出的赞助合同也表现出了他们的谨慎。合同只有一年，150万，此外保有同类厂商赞助的优先权。一年的期限，显然飞客是对星星能否在职业联盟存活下去保留观望的态度，而优先权证明他们还是抱有相当的乐观态度的。至于150万的份额，放眼联盟这样的赞助费一点也不多，但对于一支初入联盟的队伍而言却也不算刻薄， 这已经多亏星星能够击败加士广受关注，否则的话，寻常杀回联盟的职业队无人问津也是常有的。而后又折腾了几个来回，最终赞助金额被提升到了180万，其他条件不变，对于这个结果双方都算满意。而后就是正式签约的事宜了，合同虽小，但借着星星现在所受的关注，菲克这边是想办个签约仪式，开个发布会的。不过眼下正值季后赛，荣耀圈的关注点都在赛事上，所以这种制造宣传的事儿就暂且压后了。而和菲克敲定合同之后，星星的生意之门似乎就彻底打开了，相关方面的询问和了解电话越来越多。长仙那边整理了一份比较有搞头的赞助名单，但这时候的陈果竟然都已经无暇主动出击了，但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就已经让他应接不暇。那里有一些是货真价实的，却也有一些是想浑水摸鱼的，此外想欺负一下星星可能不懂的直接欺骗的，还有搞不清状况凑热闹的。陈果这下算是终于找到经营战队的感觉了，以前他这个老板当得真是有点太闲了。与此同时，季后赛也已经战至了第二轮的四强战，霸图对微草，轮回对呼啸。首场进行的是微草战队主场迎战霸图战队。微草战队本赛季的阵容相比上年调整也算很大，全明星级别的柔道角色沾衣乱飞在出售轮回后，微草阵中就再没了柔道这一职业的位置。原操作选手李一辉也在夏天离开了战队，从301度转会而来绰号魔王的许斌接过了邓福生退役后留下的骑士独活，凭借优异的发挥成功入选了本赛季的全明星阵容。而天才高英杰也在本赛季正式登台，与队长王杰西组成了双魔道组合。再一位就是手速达人刘小别，经过不断的蜕变已经是一名相当可靠的选手。本赛季距离全明星阵容实际上只是一步之遥，微草战队险些就也是四个全明星的华丽阵容。至于霸图，那就不只是四个全明星的问题，这是四个顶尖的职业大神，稍微尴尬一点的也就是林敬言，其他三位目前都还称得上是同职业中的首屈一指。这样的阵容让霸图的又一个位置也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因为团队赛永远需要五个人去打，那么站在这四位大师级人物身边的第五人又是谁呢？夏季转会因为接连引进大牌改变阵容，霸图方面出走的选手和角色也很多，从那时候开始人们就在观望着这个会站在四位大神身边的人会是谁，结果最终出现的却是一个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人，秦慕云。这赛季之前没有人听到过这个名字，结果就是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选手最终成为霸图首发拼图中的最后一块。秦慕云是霸图训练营出身，之前一直声名不显，本赛季成为霸图主力队的成员时他就已经21岁了，这个出道年纪可说得上是有一些晚了，比起卢汉文这种未成年，他本该都是一员老将的，而现在他们居然是同期新秀。金慕云操作的角色是神枪手，而这个位置霸图本有一位王驰轩，不算是大神，但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选手，但是霸图偏偏从训练营里提拔起了这位秦慕云，而王驰轩则在夏季转会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秦慕云到底有什么能耐，可以一来就挤走有经验有能力对战队也熟悉的王驰轩，成为站在四位大神身边的主力？对秦慕云所有人本都是饱含期待的，但是很快大家失望了。秦慕云在场上完全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每一场后的技术统计看起来也都是那样的平淡无奇，这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选手了。于是很快就没有人再留意他了。新秀，这赛季可有更大的看点。蓝雨战队那个14岁的卢汉文，多热闹的一个孩子呀。于是时至今日，问起秦慕云是谁，恐怕绝大多数玩家都会摇一摇头。这是媒体，是公众的态度，但是职业战队不会，他们可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尤其是到了季后赛，尤其对方是霸图这样一支战队当中的主力。秦慕云的技术统计是很平淡无奇，但是不要忽视他身边站着的都是谁。除去张新杰这个牧师不提，韩文清、张家乐、林敬言，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全明星选手这么简单，他们在昔日各自的队中可都是核心级的攻击手。在这样的人物身边，你能指望一个初进联盟的新秀刷出什么样的数据？他不重视秦慕云，但微草不会，尤其是已经到了季后赛，一个纰漏就有可能导致明年再来。对于秦慕云，微草给予了同等于那四位大神一样的重视和研究。经过对整个赛季的数据分析，有关秦慕云的报告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位选手技术统计平庸，但是他没有遇到新秀强。是的，没有遇到新秀强。整整九个赛季没有遇到新秀强的新秀一共只出现过两位，王杰西、孙翔，而现在第三位出现了，只不过相比起那两位，他拥有的只是一个平淡之极的技术统计。他没有遇到新秀强，会不会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霸图这阵容四大神实在已经足够吸引太多的火力和关注了，这种可能性微草不能否认。其实他们也希望就是这种原因，否则如果是秦慕云有什么深藏不露的地方，这很可能将成为比赛中最大的变数。未知永远是最可怕的。